事实放在眼前， 什么？ 你不必再犹豫。 谁？ 把眼睛闭起都会看出来，他们俩是一对。 哦， 美丽纯洁的爱情，这夜晚多么美，让浪漫温馨充满每处，到处散发着爱。 这夜晚爱情到来，充满美丽温馨，所有万物也同样感受到，显得 想要说声爱你，不知该怎么说，只有在心中告诉亲爱的，你是我唯一所爱。 不要害怕说爱我，我心正在等待，从你的双眼我看出来，你是我唯一所爱。 从今以后，剩我们俩，请你不要哭。 在我心里，你是我朋友。 从今。